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不解之谜在戈壁，披空破碎太恐惧，掩埋尸首朝前走，找到中了埋伏计。 从沙漠远处跑过来的四个人一起拔出了腰刀，疯狂般的飞舞和砍杀，将一生的本领和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对方却没有人。他们的刀砍杀的竟是空中的尘沙，他们用尽了力气，竟只是来和虚空搏斗。这个敌人却是任何人永远也砍不倒、打不到的。胡铁花忍不住说：“这些人他莫非瞧见鬼了吗？”姬冰燕沉着脸不说话，小潘打了个寒颤，颤声说：“哎呀，我曾听说呀，这个沙漠里有一种隐形的恶魔呀，他专门就吃人的心肝，莫非他们这个……”姬冰燕轻声地说：“住嘴，不许胡说。”小潘闭起了嘴，但是他身上的寒颤却打得更厉害了。胡铁花求助地去瞧楚留香，楚留香却在凝视着石驼。这听不见瞧不见的人，此刻他的身子竟然也缩成了一团，正在不停地发着抖，这又是为了什么？胡铁花只觉得掌心冷冷的、湿湿的，不觉得也淌出了冷汗。这无情的大沙漠里竟真的有这么多诡秘和可怕的事。再看那边，四个人已经有两个倒下去了，另外两个也筋疲力尽，牛一般的喘着气，但他们只有最后的一丝力气了。他们只要有一丝力气就不肯住手，他们的刀舞得更急了。姬冰燕忽然沉声说：“看，这是彭家刀法。”楚留香说：“看出来了，彭家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胡铁花仔细地瞧了瞧，也失声说：“不错呀，这竟真的是五虎断门刀啊！而且求这四个人的刀法和功力，那一定是彭家子弟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姬冰燕说：“五虎断门刀素来不传外姓，这四个人多半就是彭云的子侄啊，彭门五虎中的兄弟啊，这大胡子也许就是彭一虎。”楚留香说：“怎么，彭门五虎现在是否已经继承了彭云的镖局了吗？”“嗯，要是如此，他们必是走镖而来呀。”小潘说：“嗯，对对呀，一定是这样啊，在沙漠上只有走镖的人，那才不骑骆驼呢。”又是一声嘶吼，又是一个人倒下去。胡铁花豁然站起，大声说：“嘿，彭云为人不错，我不能眼看着他儿子发狂而死，我要去救他。”姬冰燕冷冷地说：“你怎么救他？你救得了他吗？”胡铁花因准备乐器而紧张的肌肉立刻松下来了，他呆了半晌还没有说话。第四个 已经倒下了。楚留香说，这四个人若只是脱力而倒，还不至于死，就只怕……胡铁花说，无论他们会不会死，咱们至少得先去看看呐。姬冰燕说，现在不能去。为什么？难道这四个人是装出来的？这四个人自然不会是在行诈，因为这个样子谁都装不出来。胡铁花这次已经看准了，他心里有十分的把握，只等着姬冰燕如何回答。姬冰燕说，这四个人自然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疯的，是吗？ 是，当然有人在害他们。 害他们的人自然不会没有原因，是吗？ 不错，说不定就是要抢他们保的镖呢。 既然如此，他们现在既已倒下，那些人难道会不来收获战果吗？你我此刻若是出去，岂非就变成了那些人的对象了？胡铁花说， 但现在一眼瞧出去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难道那些人真的能隐形吗？ 话还没有说完，忽然觉得有一片黑影就从头上掠过了，接着疾风骤雨，一只鹰疾飞而来，在那边倒下来的人马上空就打了个盘旋，双翼一竖，流星般自空中俯冲下来，从马背上衔起了个箱子，再次飞起，两只大翅扇了扇，碧空中就只剩下了一个黑点儿了。这只鹰来得快，去得更快，胡铁花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他已经飞得连影子都瞧不见了。楚留香说，好周密的计划呀，好厉害的手段呢、啊！竟连一个人都没有出手，就将旁门七虎所保的一箱红货劫走了。胡铁花说， 嗯，怎么你认为那个箱子里边是珠宝？ 不是珠宝，难道还是肥肉吗？ 若是肥肉倒还合理，否则这只鹰就算是那些人派来的，他难道还能认得出箱子里是珠宝吗？ 楚留香摇了摇头，叹道，箱子上自然已做上能令那只鹰认得出的标布了，那只鹰自然是他们早就训练好的，这一点你想不到吗？ 胡铁花呆了呆，苦笑着说， 哎呦，看来我这个呆病真是越来越重了。 姬冰燕说， 这些人既已得手，便不至再来，你要瞧，现在可以去了。 四个人已经死了三个了，只有那最后倒下的大胡子胸膛还有些跳动，但是也已经十分微弱，随时都可能停止了。胡铁花掰开他的嘴，将剩下的半壶酒都灌下去了，这颗已将完全停止的心才又开始跳起来。胡铁花赶紧说， 嘿，朋友，你是不是彭一虎啊？朋友，你们究竟遇见了什么事儿啊？ 那个人张开了眼，胡铁花只觉得他的眼睛里仍然充满了惊恐的神色。楚留香却发现他的瞳孔至少已经奇异地放大了一倍了，他喘息着，挣扎着，似乎又站起来，却连手指都不能动一动，他全身上下已不再有丝毫的力气了。胡铁花擦着头上的汗，大声地说， 朋友，说话呀，你还能不能说话？ 这个人的喉结上下的滚动着， 终于从那已经干裂的嘴唇里吐出了一丝声音，却已经不像是人类说话的声音，那只是一种几乎无声的嘶喊，绝望的嘶喊。 恶魔，成千成百个恶魔，杀！ 胡铁花的汗越流越多了，他大声地喊： 什么？哪儿有恶魔？恶魔在哪儿啊？啊！ 这个人的眼睛空虚地瞪着前方，他嘶声说： 休想抢得走你！ 他忽然从胡铁花的怀里跳出来，向前就冲出去了，但只冲了两步便扑地倒下，永远不能动了。胡铁花的酒激发了他身体里最后的一丝潜力，现在他连着最后的一丝力量也用完了。 小潘整个人都软在地上了，他颤声说： 他瞧见了，他瞧见了那隐形的恶魔，就在这儿，逃命不？咱们要是再不赶快逃命，那就迟了。 胡铁花虽然明知他在胡说八道，却也不禁打了个寒颤。再看石陀那麻石般的脸上竟也开始流下汗珠了。姬冰燕蹲在一具尸体的旁边，已经仔细地观察了许久了，此刻他才缓缓地站起来，却久久没有说话。楚留香说： 怎么，你已经查出了他们的死因了吗？ 姬冰燕缓缓地说： 脱力，饥饿，似乎还中了一种奇怪的毒，这种毒有些像大麻、罂粟，不知令人丧命，却可使人发狂。 楚留香沉思着说：害他们的人也许就是害我们的人，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先令他们没有水喝。一个快干死的人眼睛里时常会出现幻象的。季冰燕说： 海市蜃楼就是其中的一种。 楚留香说：但他们在此之前还中了一种毒，所以在他们的眼中生出的幻象是好像有成千成百个恶魔在向他们攻击，他们就拼命地逃，等到逃不了的时候就拼命地抵抗，直到他们将最后的一丝力气全都用光为止。 胡铁花说： 是吗？ 那咱们要是一直没有水喝， 也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吗？ 楚留香和姬冰燕没有回答这句话。胡铁花瞧了瞧他们，又瞧了瞧地上的死尸，也说不出话来了。 放眼望，只有黄沙，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黄沙，没有水，没有生命，没有希望。酷热的白天终于过去了，他们将人和马的尸体都抬入了那个沙坑，用沙把尸体掩埋起来，然后他们就坐在岩石上等着星光升起。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有说话的心情。 现在该怎么办？到哪儿去找水呢？ 这句话在胡铁花的嘴里打了好几次转，却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纵然是说出来也没有人能回答。饥饿、疲倦，各种致命的感觉已经随着夜色而来了。小潘想吃干粮，却被姬冰雁给打落了，不能吃东西，吃了东西渴得更难受。胡铁花揉着胸膛忽然笑着说，刚才我拖着彭一虎的时候，只觉得他肩头上像是多出了一块，又硬又圆，就好像是个鸡蛋，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呀？他这是在没话找话，他自己也知道这话实在是无聊得很。姬冰雁豁然站起来，走到了石驼身旁，握着石驼的手，两个人就这样手握着手对面坐了很久，谁都没有动。石驼的脸色在逐渐的沉重的夜色里看来更可怕了。胡铁花忍不住说，你看你看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楚留香说，他们在谈话呢。 谈话？ 要想和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谈话，自然只有用奇特的方法。他们也许是在彼此在对方的掌心打着手势，以传达着思想。 嘿，你这个精灵鬼啊，你什么都知道。 哼，楚留香说，我只是希望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见姬冰雁终于走回来，他的神情更加沉重了。他在楚留香的身旁坐下来，等了很久，忽然说， 现在害我们的人就是以前害石驼的那个人。 胡铁花一惊，楚留香却悠然说， 是吗？这一点昨天晚上我就想到了。 胡铁花说，这个人是谁？ 姬冰雁叹了一口气说， 石驼死也不肯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据我所知，这个人不但武功强得可怕，而且手下至少有几百个甘心为他而死的人。 他武功高我可不怕，他手下人多我也不怕，但是他这种鬼鬼祟祟的毒计可实在叫人受不了了。 胡铁花跳起来大声地吼着说， 现在我非但连他将要怎么对付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他长得是个什么样子。我要是这样就被他害死了，那冤不冤呐？ 姬冰雁冷冷地说，沉住了气。 你要是沉得住气，也许不会死。 胡铁花颓然坐下来，抱着头说， 哼，看来我也快发疯了。 你们别理我了。 姬冰雁黯然半晌，沉声说， 现在我们最大的困难不是水，而是这个人。有石驼和我在，水必定可以找到，但这个人…… 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 这个人既然看上了我们，就绝对不会放手。现在的局面是，不是我们毁了他，就是他毁了我们。 楚留香说，那我们难道不能先避开他，找到黑珍珠再来找他？姬冰雁一字字地说， 没有人能避开他，在这件事没有了结之前，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做。何况啊，也许就是黑珍珠找来对付你的。 楚留香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沉思了半晌，忽然一笑，哼，好啊，既是如此， 咱们就跟他拼一拼吧。 哼，也用不着就怕了他，再厉害的对手 咱们也遇见过，是吗？ 胡铁花豁然抬起头来，拍着掌说： 这才像是楚留香应该说的话，这简直是 我两天来听到的第一句人话。 纪冰燕皱着眉说： 只不过该如何？ 他忽然冻住了语声，楚留香和胡铁花也不出声了。三个人虽然都坐着不动，却像是三柄出了鞘的刀，全身都充满了危险，随时都能要别人的命。 他们在这种情况的时候，聪明的人最好不要惹他们。 有人来了，二十多条人影四面八方地涌过来，他们的脚步轻得像猫，踏在沙子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但是这怎么瞒得过胡铁花、姬冰燕和楚留香呢？ 三个人很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立刻一致决定以静制静，静观待变。 他们之间虽然没有说话，但这三个昔日也不知道曾经并肩作战过多少次的老战友，行动间自然有一种非人能及的默契。于是他们垂下头，好像是在打瞌睡。 二十多条人影很快就把他们包围在中间了， 他们却像是丝毫也没有觉察。这二十多个人反而觉得有些奇怪了，这些人都穿着紧身的黑衣，头上包着黑巾，每个人的行动都矫健得很，显然没有一个那不是危险人物的。这些人也在交换着手势。然后一个人忽然沉声说： 各位要是聪明的话，最好坐着不要动，连手都不要抬起来。我不想吓你们，但你们只要动一动，立刻就没命。 他的语声说得很缓慢，像是不愿意惊扰到别人，但是这却是最厉害的手段，老江湖都深知，用这种语气，那是最能吓住人的。 楚留香、姬冰燕和胡铁花自然没有动，石驼更不会动，只有小潘， 那是真的被吓得不敢动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黑衣人难困楚香帅，捉鹰人反被苍鹰带，破庙内无由变故起，一波西一波又澎湃。 黑暗里隐约可以瞧见，这二十多个人每人的手里都有一件东西发着黑黝黝的光，这自然就是那要命的暗器。说话的人大步走出来，又开口道： 很好，你们都很识相，现在把东西拿出来吧。 楚留香这才抬起头，痴痴地说： 啊，那东西都在驼背上，大王爷要什么只管拿。 这个人冷笑说： 哼，你不必装傻，你自然知道我要什么。 楚留香说： 我实在是不知道。 这个人说：你再装傻。他顺手一掌向楚留香就扇了过去，楚留香顺着他的手掌就倒下了，但是打人的人反而愣住了。他这一巴掌已经明明打着了对方，可又像是打空了，明明已经打到了对方的脸呢，可是手掌上却连一点着力的地方都没有啊。胡铁花瞧着他吃惊的样子，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他说： 你竟想打得到楚留香，你要是打到他，你早就没命了。 这黑衣人心里也知道有些不对，语气就缓和下来了。他笑着说： 我们这批人的任务只是要得到这件东西，东西到手任务就完成，我们立刻就走，绝不伤害你们。 他笑了笑说： 你看，我们若是要杀死你们，不是早就可以下手了吗？ 楚留香也知道他说的不假，这些人的任务必定是分开的，他们只负责对付彭门七虎，在没有得到命令之前就绝不敢伤害别人。他知道自己这几个人现在绝不会有危险，于是心里就更放心了。黑衣人等了半晌，看有没有反应，就又接着说： 所以你们把东西交出来，我非但保证不伤你们的毫发，不拿你们任何东西，而且还可以送给你们一壶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下了很大的决心，这已经不是威胁，而是妥协，是诱惑。 这东西那显然是很重要的东西啊， 他们若夺不到这个东西，回去显然要受到致命的惩罚的。水的诱惑实在是不小啊。楚留香、纪冰燕、胡铁花是知道这个东西，说不定 真的就拿这个东西跟他交换了呀。可惜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蝴蝶花叹了一口气说：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呀？你只要说出来，我一定给你。现在拿多少珍贵的东西换湖水，我都愿意呀。 黑衣人瞪着眼说： 你真的不知道？ 谁知道你说那鬼东西是什么啊？谁要知道谁是王八羔子？ 楚留香暗暗好笑，这个小子这个时候还不忘骂人。黑衣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别人已经把他骂作王八羔子了。他沉下了脸说： 你们难道真的没有从死尸上搜出东西来？ 胡铁花说： 哎呦老天爷，我们就是再混蛋也不会想偷死人的东西呀。 他这句话可又将对方骂了，而且骂人还不带脏字儿。黑衣人这次总算是懂了，这等于就是在骂他混蛋。他怒道： 哼，还不承认？ 好啊，来人呢，搜。 胡铁花立刻全身绷紧，立刻就要发作，但是楚留香又拉住了他，淡淡地说： 让他们搜吧，反正他们什么也搜不出来。 这个时候黑暗中又窜出了几个黑衣人，将他们全身都搜了一遍。胡铁花强忍着怒气，他不懂楚留香为什么要如此的忍耐。 姬冰燕却懂得。楚留香啊，哼，楚留香现在他又犯了老毛病了，他又动了好奇心了，不瞧个究竟，弄个明白，他是舍不得出手的。 无论在哪里，无论对什么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那楚留香是绝不愿意出手的。他并不是个喜欢打架的人。黑衣人搜完了人，又搜骆驼，他们自然没有搜出那个东西。其中有人想了想，忽然说： 哎，说不定那东西还在彭家七虎的身上啊。 于是他们竟将已埋在地下的尸体都挖出，他们用刀将尸体的衣服挑起。 胡铁花咬紧了牙，扭转了头，只听一个人说： 没有啊，这些人的身上也没有啊。 为首的那个黑衣人已经有些慌张了，他跺着脚说： 不可能，不可能没有的，再找，若是找不出来，回去如何交代啊？ 黑衣人的眼中都露出了惊慌恐惧的神色，再找还是找不到。他们越来越着急，几乎忘了在监视楚留香等人了。姬冰燕目光闪动，忽然缓缓地说： 诸位，你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说出来，也许我们能够帮上忙。 那黑衣人早已经急慌了，脱口说： 极乐之星。 胡铁花忍不住说： 什么什么？极乐之星？极乐之星是什么玩意儿啊？ 那黑衣人说： 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彭家七虎这次保的一批红货中有一件最珍贵的，就叫做极乐之星。 胡铁花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说： 哎呦，我还以为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呢，原来只不过就是一件珠宝而已嘛。无论多珍贵的珠宝， 在胡铁花的眼中那都算不了什么。那黑衣人说： 我们受命而来， 按照计划夺了那箱红货，谁知道那极乐之星他竟不在箱子里。他情急之下什么都说出来了。 姬冰燕忽然说：我若知道这极乐之星在哪里，你们肯用水来交换吗？ 黑衣人又惊又急又喜，大声说： 当然。 姬冰燕悠悠地说： 你们真的有水吗？ 自然有。 在哪里？拿来瞧瞧。黑衣人变色说： 怎么？ 难道还信不过我？ 姬冰燕想了想说： 好，我就相信你一次。先把极乐之星拿给你，但是水…… 黑衣人大喜说： 嘿，只要你拿出极乐之星，水绝不成问题。 胡铁花在旁边瞧得真是满肚子奇怪呀、啊、他既不懂姬冰燕怎么会如此轻易就相信了别人，更不懂这个姬冰燕他如何能拿得出那个极乐之星来呢。他们根本就连极乐之星的影子都没有瞧见过呀。 只见姬冰燕回过头来，脸上竟像是很有把握的样子，再瞧楚留香也是面带微笑，一点也不着急。 胡铁花忍不住迎上去悄悄地说： 哎，我说你真的知道极乐之星在哪里？ 姬冰燕缓缓地说：刚才你说抱着楚一虎的时候，只觉得他的肩头上多出来又圆又硬的一块，是吗？ 胡铁花更是莫名其妙了。 对啊，不错呀，可是…… 他的话没有说完，姬冰燕已经走到了一处尸体旁边，庞一虎的衣服已经被挑开，赤裸的身子上哪有什么极乐之星啊？但是姬冰燕却蹲下来，用手指在庞一虎的肩头上轻轻这么一画，闪动的星光下，他的肩头竟有光芒一闪，接着便有一粒鸽子蛋般大小光芒闪烁的宝石从彭一虎的肩头绽开的皮肉之中就落在了姬冰燕的手上。原来 这极乐之星已经被彭一虎缝在肉里了。大家都不禁瞧得呆了， 天上虽有繁星无数，但地上这极乐之星的光华却似能令天星俱为失色，就连姬冰燕也不禁动容说： 好美呀、啊、 好美的金刚石啊！难道有许多人不惜为你拼命 啊？那黑衣人恶狗般就扑过来，一把从姬冰燕的手上将这极乐之星抢过去。 姬冰燕像个呆子似的，眼睁睁地瞧着别人从他的手上将东西抢走。那黑衣人简直也没有想到事情竟是如此的容易，开心的几乎合不拢嘴。 胡铁花又奇怪又生气，还没有发作，只听姬冰燕说： 极乐之星给你了，水呢？ 哈哈哈哈哈哈！ 黑衣人仰天大笑： 大爷们出来办事，哪里带有水？你要水不会自己去找吗？大爷们现在不宰你，已对你是客气了。哈哈哈哈哈哈！他一面大笑着，一面挥手作势，竟带着那些大汉狂笑着呼啸而去。 胡铁花简直气破了肚子了，他想出手却被楚留香拉住了，想追又被姬冰燕拦住了。他实在不懂这两个老朋友怎么会变得这样的没胆子。 楚留香和姬冰燕瞧着这批人扬长而去， 竟连丝毫生气的样子都没有。 胡铁花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地冷笑着说： 哼，可笑啊，可笑，堂堂的楚香帅今天竟会变得胆巧如鼠，可笑啊，可笑，自以为聪明的姬冰燕今日也会上别人的当。 姬冰燕悠悠地说： 谁上别人的当了？ 胡铁花冷笑着说：哼， 你既然那么聪明，能知彭一虎将极乐之星藏在哪里，为何就不知道那些王八蛋根本就不会把水给你呢？ 姬冰燕淡淡一笑，我早已看出他们身上根本就没有水囊。 那你既然早就知道他们没有水，为什么要把极乐之星给他们？你放的是什么马后炮啊？ 姬冰燕也不理他，却向楚留香说，行走在沙漠上的人，唯有两件东西缺少不得，第一是水，第二是骆驼，缺少了这两样，性命便难保存，是吗？ 楚留香微笑地说，呵呵，不错。 但是这些人身上非但没有水，而且还是徒步而来，这就表示他们住的地方必定离死不远，是吗？楚留香说， 哼，正是。 纪冰言又说，他们得到所求之物，必定无暇再管我们，便是急着要回去报功，是吗？ 这次不等楚留香说话，胡铁花已经拍着手大笑说， 哼，没错，我们只要跟着他们，便可直捣他们的老窝，与其等那些恶魔来找我们，不如由我们先去找他，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楚留香说， 不错，这就叫做先发制人。 胡铁花一跃而起， 那既然如此，咱们还在这儿等着干什么？ 姬冰燕缓缓地说，沙漠之中追踪不可太近，反正他们是逃不了的。 他听了听风声，微微一笑，又说， 你要着急， 哼，现在就可以去了。 距离他们的此刻的出发地只有半个多时辰的路，有几间木屋，这本是昔日巡边戍卒的守望寨，如今竟变为绿林豪强的聚校之处了。木屋已经十分陈旧了，有几扇窗子没有关，屋子里早已经有了灯光了，想来屋子里都一直有人留守的。楚留香他们在距木屋十丈外的三株树后停下来，只见那些黑衣大汉们欢呼狂笑着就走进去，但是一进屋子，他们的笑声就停顿了。 从开着的窗子里可以看见，他们的神情忽然变得十分的恭敬，一个个低垂着头，连话都不敢说。 胡铁花说，哎哎，瞧这副样子，他们的头目果然就在这个屋子里。 纪冰燕说， 嗯，哎，现在就冲进去吧，啊，咱们瞧瞧那恶魔究竟是什么样子。 再等一等。 还等什么？ 情况有些不对。 嘿，你看你看，如你出的，怎么现在又觉得不对了？ 纪冰燕缓缓地说， 我见到了这个木屋才觉得不对。你想，以那恶魔的声势，会住在如此破烂的木屋里吗？ 胡铁花愣了愣，还没有说话。这木屋里忽然一阵低迷的乐声传出来，婉转销魂，欲仙欲死。乐声乍起，那些垂手肃立的大汉身上突然起了一阵扭曲，像是要随着这销魂的节拍而起舞，但是骤然之间他们却全都倒下去了。那销魂的乐声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声音更低了， 倒下去的人却久久没有站起来。 胡铁花听得心跳面热，却瞧得又惊又奇，他哑声说， 怎么回事啊？ 纪冰燕含着脸不说话， 楚留香的脸上却忽然变了颜色，他失声说， 不好， 话声未了，他已经向那木屋就飞掠过去了。胡铁花哪里还肯再等，也飞扑了过去。楚留香还在窗口探望，胡铁花却一脚踢开了门，大喝道： 你休想！ 他只说了三个字，那声音就在咽喉里凝结住了。这屋子里已经没有一个人了。严格地说，屋子里已经没有一个活人，方才那二十几条黑衣大汉此刻全部倒闭在地上，他们的身子扭曲着，但是脸上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奇异的光辉。他们死得毫无痛苦，而且好像是开心得很。胡铁花愣了很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疯了，这些人他们疯了。 楚留香跌足说：我早该想到他们会自杀的。在残旧的屋子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却供着一个很大的神龛，神龛里有一尊佛像，使这个屋子看起来更加的诡秘。风吹起了神龛的黄幔，胡铁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失声说： 可是他们干嘛要自杀呀？ 楚留香说：那恶魔必定猜出他们的行踪，已经被我们跟住了，为了怕我们再跟踪下去，他只有逼他们死。胡铁花说： 那既然是被人逼着自杀的，他们怎么死得这么开心呢？ 楚留香的目中似乎也有了恐惧的神色，他喃喃地说：这其中必定有个神秘的原因，那销魂的死亡乐声，也许……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听见小潘在屋外嘶声的狂喊： 哎呦，师陀发疯喽，师陀发疯喽。 呼声中充满了恐惧，在这无情的沙漠里，孤立而残破的木屋中，遍地死尸间骤然听到这样的呼声，当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胡铁花又是一惊，楚留香、姬冰燕一起冲出去，只见小潘的面容扭曲，满头大汗，嘴里还在不住的大喊： 师陀他发疯了。 姬冰燕反手一掌打过去，厉声说：你不准发疯，说 怎么回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